Thank you.

中担责见园林好，反跌儿双双无花 小插曲儿，都是曲牌名集成的一些插曲儿。首先给在座的各位尊敬的观众拜个晚年，您春节好。衷心祝愿您鼠年大吉，吉庆有余，健康长寿，多听曲艺。今天准备一段，就是五十回其中的一段，也就是说第五一本的五十回，内容是用根卸鸡，大郎捉奸，想先唱这段，总没演出了，嗓子跟气力都不称心了，腿脚也不得劲儿，心想愣着腿不上那儿去，这个您多谅解吧，不过我是志志诚诚的唱这段，先来唱这段。